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环球影城今天11点10分正式开园，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红毯仪式今天举行，众多剧组携新作亮相。本市将会研究市郊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互联互通，引导人口向轨道站点周边聚集。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红毯仪式今天举行，众多剧组呢携新作亮相，包括即将于国庆档期上映的电影《长津湖》《铁道英雄》《天坛奖》入围影片《关于我妈的一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云霄之上》等等。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喂，思萌你好。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请导播继续来跟唐思萌进行连线。来关注一下，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市郊铁路总运营里程已经达到了365公里。下一步呢，本市将会研究市郊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并且引导人口向轨道站点周边聚集，促进铁路与城市的深度融合，实现轨道上的支柱平衡。十四五时期，本市还将会继续推进微中心建设，加快实施货营黄土店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市郊铁路的微中心。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红毯仪式的发布情况。思萌你好。 主持人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北影节的红毯其实历来呢被看作是电影和电影人的一个聚会。那未来一段时间即将上映的多部影片的剧组主创其实都可能会现身在这里。那么入围今年北影节天坛奖主竞赛单元的15部入围影片当中的3部中国影片的主创都来到了现场。那么其中呢，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其实从昨天开始已经公映了。那么导演张天宇也是表示，其实得知影片入围感到很惊喜，那这是一个很有诚意的一部作品，讲一个母亲在患病告别的过程当中把爱和希望和信念等等传递给家人。那导演其实也希望观众能够进影院观看影片，感受这份爱和力量。入围影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的导演李根也是表示，虽然电影的名字叫这个，但是呢，影片绝不和观众分离。那这是一个讲离别的故事，他表示呢，是先有想去刻画那个人物，才慢慢有了个主题。而这个主题其实也非常适合现在，就是大家都需要一些温暖，需要人与人走得越来越近。而入围影片《云霄之上》的导演刘志海是介绍，其实影片的艺术风格算是比较独特的，是用水墨质感的方式描绘的战争题材的一部电影。而除了天坛奖入围影片剧组到来以外呢，还有即将于国庆档期上映的影片主创也是来到了现场，比如说即将于9月30号上映的影片《长津湖》，那同时呢，这也是本届北影节的开幕影片。那《铁道英雄》是定档10月1号，此外呢，《五个扑水的少年》也是在国庆档期。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影片在未来都有可能和观众在大荧幕上相见，比如电影《惊天救援》，那这是演员杜江第二次扮演消防员了。那上一部是《烈火英雄》，而这部《惊天救援》呢，反映是新时代的消防员，是在应急管理部领导下的火焰蓝消防员。此外呢，像《平原上的摩西》这部电影也是今天正式改名为《平原上的火焰》，那这是由周冬雨、袁弘、梅婷、陈明昊等等来这个主演的一部电影，那么也是定档在了12月24号。此外呢，像《热汤》这部由陈都灵、李梦等等来主演的影片是定档在了12月24号。那么根据组委会其实提供了一个红毯的名单哈，然后在今天的这个红毯仪式上，包括了还有像大漠飞天剧组、滨海交锋剧组、扫黑行动剧组等等。那么观众们其实也可以来期待一下未来这些作品。 好的，感谢思萌的介绍，谢谢，再见。 谢谢。 再来关注，北京环球度假区于今天正式开园。从2001年到2021年，这个代表着国际顶尖水准的主题乐园最终呈现在了世人面前。北京从此又多了一张城市新名片。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刘莹莹的报道。 上午11:10，伴随着游客的欢呼声，北京环球影城闸机打开，首批游客在雨中小跑着进入园区。 特别激动，8点从天津出发，然后到这儿 庆祝一下环球终于开园了。 北京环球度假区包含北京环球影城主题乐园、两家主题酒店以及环球城市大道。游乐项目既有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也有北京独家的功夫熊猫。 排队是 S 型的吧，然后不停的在走走停停的，不会觉得时间特别漫长，1个小时左右。 这一次呢还没玩够，霸天虎那个过山车，我在上去的时候都没敢睁开眼睛。 为园区配套的地铁、公交停车场等设施，也为中秋国庆假日的大客流做好了准备。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集团董事长威廉姆斯在开园仪式的致辞中难掩激动。 I have personally looked forward to this day for over 20 years. 这一刻，我本人已经等待了超过20年。度假区体现的是我们非常成功的合作关系。没有所有的配套基础设施，就不会有这座完整的度假区。 早在2001年初，北京市政府给予美国环球集团接触磋商。20年里，北京环球影城项目几经波折，争议也一直存在。说起北京筹建主题公园的初衷，原北京旅游局副局长、当时担任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筹备处主任的温子吉说：“ 上世纪末，北京旅游业的面临着一个瓶颈，产品单一，就只有以那老五件故宫、天坛、颐和园、八达岭、13陵，制约游客的数量的增长。二一个是游客来北京的停留时间是固定的，时间是3天左右。” 全球知名主题乐园落地可能改变传统旅游行业发展的轨迹，除了增加游客来京频次和停留时长外，根据预计，北京环球度假区每年接待游客数量将达到1000万人次，将直接拉动本地近1000亿的文旅消费市场，还将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 环球影城的背后的驱动因素跟其他的主题公园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有两大驱动因素，一个是文化创意，一个是科技的应用，就它的产业链条会拉得很长。 2014年，北京环球影城项目终于得到国家发改委批复。在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首次发布会上，时任首旅集团董事长段强在讲述环球影城项目进展时，专门强调中美双方的合作将是一次共赢。 虽然他在日本、在新加坡都有环球，但是那些他们都没有投资，这是他们第一家境外就有投资的公司。这也说明了环球对中国的经济，北京的环球充满了信心。 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位于通州区的环球影城迎来巨大利好，也在带动区域旅游产业、拉动投资消费方面被寄予厚望。2016年，北京环球影城正式破土动工。目前，北京环球度假区1期开放，3期规划全部实施后，最终占地将达到400公顷。如今，首旅集团的掌门人、董事长宋宇参加开园仪式时表示：“ 北京环球影城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主题公园度假区。中美双方团队秉承同一个团队、同一个梦想，生动实践了中外璀璨文化的交流融合，打造出北京文化旅游新地标。” 北京环球度假区将规划3步走发展路径，引进借鉴、消化吸收、创新发展。未来计划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以中国文化 IP 为核心的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说， 环球影城丰富了北京的旅游产品，所以说环球影城的建设以及现在的开业是当前我们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激发消费热情的非常重要的大事件。 再来关注，网友常常会讨论千万不要踩死蟑螂，因为踩只呢会多出几十只，这是真的吗？遇到蟑螂应该怎么办？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就邀请了昆虫学科普专家为大家支招。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蔡和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给我们说一说网友们的担心，踩死一只蟑螂真的会多出几十只这样的情况吗？ 他们担心的主要是踩死雌性蟑螂的时候是不是会导致孵化出很多小蟑螂，这个呢要看具体的情况。比如蟑螂体内如果它的卵呢还没有成熟，那么踩死雌性蟑螂很有可能会终止卵的形成和发育，那孵化出小蟑螂就无从谈起了。如果卵已经成熟了，那么只要卵的结构没有被破坏或并且呢没有被及时清理掉，那的确是会继续孵化出小蟑螂的。在多数情况之下呢，怀孕或者是带卵的雌蟑螂被踩死之后都不会一下子跑出来很多蟑螂若虫，这个时候只要把所有的残渣都一同丢掉就可以了。如果不放心的话，还可以把它装到容器内密封再丢弃，使用蟑螂屋、蟑螂胶饵消灭蟑螂都会有很好的效果，甚至是把肥皂水、硼酸加土豆泥也可以杀死蟑螂。主持人 好的，感谢蔡和娟的介绍，谢谢，再见。